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七章混沌的记忆第六十集。 过完新年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哈利、罗恩和金妮在厨房炉火边排队准备返回霍格沃茨。魔法部安排了这个一次性的飞路网连接，好让学生快速安全地返校。只有维斯莱夫人为他们送行，维斯莱先生、弗雷德、乔治、比尔和芙蓉都要上班。维斯莱夫人在说再见时流泪了，不得不说，近来一丁点小事都会引起她的伤感。自从圣诞节那天，珀西眼镜上被泼了防风草根酱，弗雷德、乔治和金妮都有功劳。冲出家门之后，他就时不时地会哭起来。 别哭，妈妈。 金妮拍着他的背说。维斯莱夫人这时正伏在他的肩头抽泣。 没事的。 就是，别为我们担心。 罗恩说，让母亲在他面颊上印下一个湿漉漉的吻。 也别为珀西担心，他是这么个傻瓜，没啥可惜的，是不是？ 维斯莱夫人搂住哈利，抽泣得更厉害了。 答应我，要照顾好自己，别惹麻烦。 我一直是这样的，维斯莱夫人。 哈利说， 我喜欢安静的生活，你知道。 他含着眼泪笑了，退到了后面。 那么要好好的，你们每一个。 哈利走进碧绿的炉火，喊了声 霍格沃茨， 最后瞥了一眼维斯莱家的厨房和维斯莱夫人的泪容，就被火焰包围了。在高速旋转中，他模糊地看见一些巫师的房间，都是没等看清就一闪而过。然后他转得慢下来，端端正正地停在麦格教授办公室的壁炉里。他爬出来时，正在工作的教授几乎连头都没抬。 晚上好，波特，别把地毯弄上太多的灰。 好的，教授。 哈利戴上眼镜，抹平头发，罗恩也旋转着出现了。金妮到了之后，三人一起走出麦格教授的办公室，朝格兰芬多塔楼走去。哈利望了望走廊窗户外面，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上，场地上的积雪比漏居花园里的还要深。远处可以看到海格在他的小屋前为巴克比克。 一文不值。 罗恩走到胖夫人跟前，自信地说。胖夫人看上去比平时更加苍白，听到他的大嗓门后畏缩了一下。 不对。 他说。 什么不对？ 换口令了，请不要嚷嚷。 可是我们离校了，怎么知道？ 哈利，金妮。 赫敏朝他们奔了过来，脸红通通的，穿着斗篷，戴着帽子和手套。 我两小时前回来的，刚才去看了海格和巴克，我是说念意。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你们圣诞节过得好吗？ 嗯。 罗恩马上说。 事儿挺多的，鲁福斯·斯克林节。 哈利，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赫敏没看罗恩，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他说话。 哦，等等，口令，戒酒。 正确。 胖夫人有气无力地说，旋开身体，露出了笑向洞口。 他怎么了？ 哈利问。 显然是圣诞节玩得太疯了。 赫敏翻了翻眼睛，带头走进了拥挤的公共休息室。 他跟他的朋友维奥莱特把魔咒课教室走廊旁那幅画着几个醉修士的图画里的酒全喝光了。总之， 他在口袋里掏了一会儿，抽出一卷有邓布利多笔记的羊皮纸。 太好了。 哈利立刻展开它，发现他下一次跟邓布利多上课的时间就在明天晚上。 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他，还有你。我们坐下来吧。 就在这时，他们忽然听见了一声响亮的尖叫。 伦伦。 拉文德不知从哪儿冲了出来，扑进了罗恩怀里。 旁边有几个人痴痴地笑着。赫敏银铃般地笑了一声，说道： 那边有张桌子，过去吗？金妮。 不，谢谢，我说好要去见迪安的。 金妮说。哈利不禁注意到他不是很有热情。罗恩和拉文德纠缠于一种直立式摔跤姿势，哈利就带着赫敏走到了那张空桌子前。 你圣诞节过得怎么样？ 啊，挺好的。 他耸了耸肩膀。 没什么特别的。罗罗家呢？ 待会儿告诉你。 哈利说。 喂，赫敏，你就不能？ 不能。 他坚决地说。 所以问都别问。 我想也许过了圣诞节。 喝了一大桶500年陈酒的是胖夫人，不是我，哈利。你要告诉我的重要消息是什么？ 这会儿他看上去脾气不好，没法跟他争。哈利丢开罗恩这个话题，讲了他听到的马尔福与斯内普的对话。他说完后，赫敏坐在那儿沉思了片刻，说道： 你不觉得 他是假装帮忙骗马尔福跟他说实话？ 嗯，是的。 赫敏说。 罗恩的爸爸和卢平也这么想。 哈利不甘心地说。 但这肯定证明马尔福在密谋什么事情，你不能否认。 我不否认。 他缓缓地答道。 他在执行伏地魔的命令，像我说的那样。 他们有谁提过伏地魔的名字吗？ 哈利皱起眉头，努力回忆。 我不能确定。斯内普肯定说过你的主人，那还能是谁？ 我不知道。 赫敏咬着嘴唇说。 也许是他爸爸。 他望着屋子那头，显然陷入了沉思，甚至没注意到拉文德在隔着罗恩。 卢平好吗？ 不大好。 哈利跟他讲了卢平在狼人中的使命，以及他面临的困境。 你听说过芬里尔·格雷伯克吗？ 听说过。 赫敏显得很吃惊。 你也听说过呀，哈利。 什么时候？魔法史课上？你明知道我从来不听。 不不，不是魔法史课上。马尔福用他威胁过铂金。 赫敏说。 在翻倒巷，你不记得了？他对铂金说，格雷伯克是他家的老朋友，会来检查铂金的进展。 哈利愣愣地看着他。 我忘了。但这恰恰证明马尔福是食死徒，不然他怎么能接触格雷伯克并吩咐他做事呢？ 确实很可疑。 赫敏轻声道。 除非…… 哦，得了吧。 哈利恼火地说。 你回避不了这个事实。 有可能只是空头威胁。 你的话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哈利摇了摇头说道。 我们以后会看到谁对谁错。你会收回你的话的，赫敏，像魔法部一样。哦，对了，我还跟鲁福斯·斯克林杰吵了一架。 晚上剩下的时间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度过的，两人共同批判了魔法部部长。赫敏跟罗恩一样认为，魔法部去年让哈利吃了那么多苦头，现在又来找他帮忙，脸皮真够厚的。第二天早上，新学期开始，六年级学生得到一个惊喜。公共休息室的布告栏上，前一天晚上钉出了一张大告示：幻影显形课。如果你已满17岁，或到8月31日年满17岁，便可参加由魔法部幻影显形教员任教，为期12周的幻影显形课程。愿意参加者请在下面签名，学费12加龙。哈利和罗恩挤到告示前依次签名的学生中，罗恩刚拿出羽毛笔要在赫敏后面签名，拉文德悄悄走到他身后，用手蒙住了他的眼睛，嗲声嗲气地说： 猜猜是谁，罗罗？ 哈利转身看到赫敏高傲地走开了，就追了上去。他也不想留在罗恩和拉文德旁边，但令他惊讶的是，罗恩在刚过肖像洞口不远处就追上了他们，耳朵通红，好像不大高兴。赫敏一句话没说，加快脚步跟纳威一起走了。 这个 幻影显形。 罗恩的语气明显告诉哈利，不许提刚才的事。 应该挺好玩的吧？ 不知道。 哈利说。 也许自己做会好一点。邓布利多带我的那次可不大舒服。 我忘了你已经做过，我最好一次通过。 罗恩说，显得有点担心。 弗雷德和乔治都是一次就通过了， 但查理没有，是吧？ 是的，可查理比我块头大。 罗恩伸长双臂，好像大猩猩那样。 所以弗雷德和乔治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至少没有当着他的面。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参加考试？ 满17岁就行，我是3月。 哦，可你没法在这儿幻影显形，在这城堡里。 这不要紧，对不对？只要大家知道我能随意的幻影显形就够了。 罗恩不是唯一一个为能学习幻影显形而兴奋的人。那一整天都有人在议论要开的这门课程，非常向往能够随意的消失和显形。 多带劲儿啊，要是能。 西莫打了个响指代表消失。 我表哥飞哥故意用这招来气我，等我学会了，他就别想有一刻安生。 他沉浸在憧憬中，挥魔杖的劲儿太足了点儿，把那天魔咒课作业要变得一股清泉变成了一道水柱，射到天花板上反弹下来，把弗利维教授打趴在地。 哈利幻影显形过。 在弗利维教授挥动魔杖把自己弄干，并责罚西莫抄写句子，我是个巫师，不是乱挥棍子的狒狒之后，罗恩对有点羞惭的西莫说， 等，有人带着他随从显形过，知道吧？哇！ 西莫小声叫道，他、迪安和纳威把脑袋凑在一起，都想听听幻影显形是什么感觉。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哈利一直被缠着他讲幻影显形的6年级学生包围。当他说那感觉很不舒服时，他们只是面露敬畏，而不是失去兴趣。晚上8:10，他们还在要求他回答细节问题，哈利只好谎称要去图书馆还书，才抽身出来赶到邓布利多那儿去上课。